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徐可。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哎呀，小梅，你知道吗？听到你声音特别亲切，特别想念， 好像这是我们第一次一块做音频的录播了。 Give me five。对对对，嗯，其实你说小美啊，你说来到咱们这块儿，你说你怎么可能不加一个 QQ 群跟我们互动呢？ 嗯， 是不是？ 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 没错， 群号就是56755669356755669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 没错，另外呢，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波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叫漫游嗨翻天，你只要打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嗯， 包括我们 B 站的这个 UP 主，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期的这个视频回放啊，包括我们直播的时候，其实你长期关注，你在逛这个二次元这个网站 B 站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直播的消息了。 哎，我们每期节目的回放也都会上传到 B 站，大家可以随时的收听收看。 没错，那今天我和小美就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跟我俩关系不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 那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我们俩都成年了，小美。啊，所以就是说最近出来一个事儿，就是说王者荣耀这很火嘛，是吧， 嗯， 小美？ 没错， 基本我的表弟啊，我的三表弟二表弟啊，就是7岁的孩子和我们的刚会拿手机都在玩这款游戏， 是真的上到老下到小， 啊， 大家都非常喜欢。 我妈也在玩这款游戏 啊。真的？ 我跟你说， 那阿姨是什么段位啊？ 阿姨有一天邀请我，你知道，我妈有一天邀请我发微信单聊， 是发错了吧？其实 来跟我战一把。当时我说，哎，我说妈，你是让人当号了吧？后来我妈说没有，说我刚玩，我妈就玩一个英雄， 嗯， 然后让我上去带的。哎，那叫一坑啊！然后 哎，阿姨玩什么样的职业？ 法师，就躲在后面那种， 啊， 然后我妈特别往前冲，就往前干那种，嗯。 因为你喜欢玩坦克。 对，然后我指责我妈，我妈还跟我急。我说妈，你干嘛呢？你说什么呀？好了，没法玩，这上有老下有小， 没错。 所以就是现在王者荣耀这个这么多，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未成年人玩王者荣耀很是堪忧。你比如说，其实我和小美最早玩游戏那会儿也有防沉迷， 嗯， 咱俩那会儿也有，好像就没这么严， 就是针对18岁以下的 对 这种青少年，然后设置的防沉迷系统。 嗯， 先给大家说说什么叫防沉迷呢？ 好。防沉迷是什么呢？防沉迷就是说，我们国家针对这个未成年接触网络社会，以及对网络社会这种怕被污染，所以到12到18岁的人， 啊，限定这个是作为青少年，十二岁以下叫做完全的少年。 嗯， 那十二岁以下呢，其实严格来讲是不允许接触游戏。 哦， 是 不允许接触网络游戏。 啊，对对对，不允许接触网络。其实单机它没法限制，但其实也是不能的。 嗯， 十二到十八岁呢，是每天在家长看管下可以三个小时之内。好像是这么规定的，然后最近呢，咱们王者荣耀就出了一个，说是十二岁以下呢，每天只能玩一个小时， 嗯， 十二到十八岁呢，每天能玩两个小时， 嗯， 是这么规定的。他的防沉迷是怎么用的？就是你上去之后，就是咱们老三样嘛，输入个身份证啊，名字啊，是吧？小美，你乍一听，你觉得这个有没有用？ 其实如果他要是现在把游戏都做成实名制的认证的话，对于这个青少年防沉迷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大家把自己身份证号输进去之后， 是 如果你未满十八岁，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对不对？ 没错。 然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很长时间没有办法上分了。 对，你可能坑不了其他人啊。没有，你教我这话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主要是这个，就是说现在防沉迷出来肯定是有好处的。 嗯， 但是呢，说咱们这些青少年现在花多少钱成本，你猜猜多少钱就能伪造一个身份？ 伪造身份证吗？是借用其他人的身份证吗？ 其实就是一个身份证号和身份证名字。 对，其实你要说从根源上，如果大家用其他人就满十八岁人的账号来玩的话，好像也没有办法进行监管。 对呀、啊，你比如说你表亲、表哥、表妹、表姐、表嫂，是吧？ 除非以后加一个人脸识别，直接刷脸登录。 我想到了股票的开户，你知道吗？它是人脸识别， 嗯， 对， 非常高端、 啊。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成本非常少。 嗯， 你比如说他列举了几个，你去某搜索引擎一搜、是吧，身份证信息啊，啪啪满百度图片都是、你或者你去某宝是吧、你可以花十块钱买一个，就是而且那个厉害在永远不重复。 嗯，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那些东西。 对，因为像我们的个人信息经常也会遇到被泄露的情况，而且你的身份证号信息啊，包括一些姓名啊、家庭住址的信息，可能就不知道会被大家其他人用作什么样的用途。嗯， 没错。所以就是说咱们现在青少年其实这个举措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但是小美说的对、也确实有一定的 起码就是作为这个游戏方来说，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就是他不希望他的游戏被很多青少年沉迷进去。 没错， 就是荒废了学业，是不是？ 对，你看咱俩老这么说啊、现在王者荣耀有多少人在玩呢？据统计是两亿人。 嗯，好像都三亿了吧、 对，那个反正就是最高 很新的数据， 保守两亿。 嗯， 然后呢，这款应用软件基本是成了这个现在这个某讯公司，他这个基本是就在刚刚六月份结束的这一个财季中呢，促使其游戏营收将近提高40%。 哇， 你想想这某讯公司旗下有多少款游戏， 嗯， 他这一个手游就使其利润增长40%，整 体所以看起来很可观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 对，那天我看一个消息称啊，说你知道最大的一个收消费群体是多大吗？ 啊， 这最大是多少岁之内吗？你猜猜。 最大是指王者荣耀的玩家， 王者荣耀玩家 最大是多少岁吗？ 对对，最大是多少岁？ 80。 没问题，你要是80岁的养老院玩这个，估计 只要我看到你的表情非常的故弄玄虚，所以我觉得那我就往高里抱一抱吧。 哎，不过小美这个也是猜的也已经很高了啊。 嗯， 就是他是最大，当时是61。 哦，就实名认证的有61岁的玩家， 是一个老奶奶，在福建的一个养老院。 好厉害，奶奶很新潮吗？ 奶奶很新潮，而且奶奶是拿 Pad 玩 哦， 因为她嫌手机屏幕太小，她看不清楚。 嗯， 然后他拿那个，据说老奶奶段位是永恒钻石。 哎，算了，那咱们俩还是别玩了，好吧？你好，白银。 你好， 跟青铜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其实我们都是，我和小美都隐藏，其实我俩有很多大号。 嗯，我们只是没有时间玩。 不稀得说这事。 要是我们一天玩个10个小时、8个小时， 我跟你说，要是每天节目让我们在这直播打王者，我跟你说肯定段位高。 对， 是是， 我们早就已经登上王者的宝座了。 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啊，最高到61岁，最大的消费群体呢是在20到35岁之间， 嗯，比较集中、 就是、啊，对，为这个消费，最高单笔消费多少钱？最高单笔好像单日充的是30万人民币，29万多，将近30万。哎， 但你说这个充值系统除了、给人物换这个皮肤包括符文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也就没任何作用了、 那这个人还是很任性的呢。 其实他就是你这里边掏钱就无非了，你充点券嘛， 嗯， 充点券之后一就是买皮肤， 嗯， 英雄都拿金币买，没人拿那点券买， 是。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抽一些线，他有一些皮肤啊，您不直接买不了，你在夺宝一个游戏中买。 啊、 我一说夺宝，小美就应该明白这套路。 嗯，一说这就来劲了。 你明白吧？就是你点吧。 都是随机性的，而且几率非常低。拼人气的时候， 说句不好听的，反正你要有钱你就买吧，淘宝。反正我是从来不买。 土豪的游戏 啊，对，所以就是说他这个营收，然后他们一年的员工福利年薪 啊， 年终奖不算年薪，就光年终奖发一笔奖金，年底平均在260万人民币。 这是王者荣耀项目组的 员工 吗？ 员工。 哇， 平均年薪小妹，平均年薪小妹，平均年薪啊！ 不知道他们缺不缺一些后勤打杂人员呢？ 或者一些电台宣传啊，这种什么的，是吧？我们可以过去做个主，还是爱广播电台、啊？ 对对对， 我俩还是爱广播电台。 是的， 主要就是说这个腾讯，你看这么有钱，过来投个广告啊，回头找我们联系一下，可以联系我们新浪微博啊，漫游嗨 翻 天。 对。然后就是说，曾经他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说17岁的一个大学生，咱就是匿名吧。这个就是他呢，暑假期间他每天玩5-6个小时王者荣耀，他最常用的一个角色就是王昭君。就是那个冰冻那个 啊。 然后呢，得益于他这一切呢，你说在防沉迷下他怎么实现了？他就得创建那个实名账号，他就去假的。然后 他去买了一个假身份证吗？ 哎，他用了2个号而且。因为他弄了一个假身份证，一个是。好像被识破了，就是一个只能每天玩2个小时，所以他注册俩。 两个号吗？ 对，两个号。你说你有解吗？这样？ 哎，但是两个号的话，就这两个号的游戏信息没有办法同步，其实等于是你要同时进入两个号也很累，而且我觉得就是买身份证或者是在淘宝上去这个想办法破解这防沉迷系统，这个行为是不是还是很不合适的？ 很不合适，其实很不合适。但是这个女生也给咱们一个新角度，你想，腾讯说一个号，比如说你12到18岁，限制每天玩2个小时，对吗？那如果我注册两个号了？这就我能玩4个小时，你甭管匹不匹配，能一直玩。 也就还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漏洞。 啊，对，我注册5个号，我一天能玩10个小时，顶多就是换个号登嘛。 但是这也需要很多身份证信息，因为每一个账号还是要对应一张身份证。 他就拿他同班同学的嘛。 但大家都是未成年人。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小美应该也跟我一样，就是我觉得青少年真的应该远离一点游戏。是吧？ 我觉得还是适度游戏一脑，沉迷游戏伤身。 我觉得哪怕你什么时候，比如说你看看番呀，更新番，因为番它不像游戏，它不是说你每天必须花大量时间在上面，而且你还有时候坑啊，心情不好什么。番你可以想停就停， 它有个伴随性， 反正更在那块儿。我想停就停，我想看就看，我续集到多少，而且随时随地我想关就关。你不像游戏，你这进去之后你这很难出来，而且很生气。 比如说我们一款游戏，比如说停个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可能你在登录游戏的时候发现这游戏里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了，又出了新的装备啊， 小美是有故事的， 然后又出了新的时装啊， 对对对， 然后出了新的武器道具，你就觉得跟不上了，所以他可能就变相的强迫你每天都去登录，每天都去清任务。 对，其实这个有一个学术名词叫捆绑性。你觉得靠不靠谱？ 就是 这词儿， 它会让用户产生一定的粘性。 对，它强行捆绑你。就是你讲的这个，比如说每个系统补丁啊，它更新啊，就是强行捆绑你。 就是绑架了我们的时间。 对，绑架你往下走。 嗯， 你就跟小美说，你不往下走，说句不好听，你2个月回来你还玩什么呀？那还，人家都装备啊，什么都在你前面。你说是吧？ 对。 所以说，哎，我还是提倡这个未成年人，因为我记得我那会儿高考前就看看番啊什么的，看看。动漫其实挺好， 没错。其实大家有很多其他的娱乐方式，比如说我们听听音乐，换换脑子，对，换换心情，也是很好的在学习之余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是啊，再加上你比如说每天晚上看我们1个小时直播，8点到9点， 没错， 1个小时你能了解很多动漫资讯。而且我们有时候推荐的很多番啊什么，其实你可以从我们包括很多国漫啊都很多很多，你可以在我们推荐中你选择1-2款好的，你看一看，好看你就继续看，不看你就可以换。其实选择性非常大， 非常自由。 对，我觉得还是。远离游戏吧，你等高考完上了大学再说。 对，如果真的是想玩游戏，我觉得也可以，就真的是要锻炼大家的自制力了。就你可能每天玩个半个小时，换一换脑子，然后就可以再去干点别的事情。如果长时间，比如说一玩个5-6个小时，没有办法停手的话，可能确实是会影响自己的。不说影响学习哈，我觉得对身体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会。有一天我记得我从中午玩啊，就盯着，因为我这个是普通的小手机，它不是说你那个 Plus 就屏幕稍微小一点。 屏幕稍微小一点，我从12点 玩到三点吧， 嗯， 三个小时，然后我起来之后从三点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就眼睛恍恍惚惚的，整个 对就晕晕 乎乎的，脑子 不好， 我估计可能是屏幕太小了， 没错， 就是晕晕乎乎的，然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不怎么玩了。 嗯，你看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沉迷游戏的玩家去医院看病，他们经常得的病是什么，比如说手腕、 啊、 就他们长时间握鼠标、 啊、 然后不停的进行操作、 啊、 容易得一种叫做腱鞘炎的、 啊、对对对我知道 疾病、再包括现在 鼠标握在这 边，对，再包括现在好多青少年的视力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下降，也可能会跟大家就是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有关系， 没错，而且你看有些青少年就是很消瘦， 嗯， 体型很消瘦，因为晒太阳少、嗯、包括这 我还以为你说沉迷玩游戏不吃饭了那我觉得咱们俩还是可以减减肥、 哎、咱们俩可能是太不沉迷游戏 我们过得很现充哈， 在这块跟大家听众说一下，其实我和小美就是平常疲于工作嘛，你知道就是这一工作就使人胖，人不是说嘛，工作勤奋就使人胖，工作一闲就使人瘦，真的是这样。 哎呀，不知道我们的领导能不能听到呢？ 都是苦，你看我俩这身材就知道，我俩最近其实越来越忙。 咱们俩，哎，人都说心宽体盘，咱俩是属于就是疲于工作也体盘。 对，应该是这样。嗯、对。 其实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游戏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捆绑你的时间， 没错， 而且这不只是说针对王者荣耀这一款游戏、 哎、 就这也是网络游戏的，嗯，很多网络游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等于通病嘛，因为它是什么呀、 嗯、 你想很多网络游戏它为什么叫网络游戏，因为它在捆绑你的社交，其实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玩，你纵观玩大型网游还是王者荣耀也好，我可以登录微信， 嗯， 可以找我的社交号，可以好友一块来、嗯、其实它这个是以社交为前提的一款游戏， 嗯， 所以这让你更容易沉迷， 嗯， 就好像比如你玩单机游戏，你像咱们那会儿玩仙剑一仙剑二， 嗯，跟机器人 玩，没什么沉迷的，其实你说我打到这儿消消客，我不想玩了、 哎、 我消消客就停了这关，我等等过两天再玩、 嗯、对， 无所谓的、 嗯、 但是这块不行，你比如说我要是不玩啊，微信朋友给我发、 嗯、 还有你比如说咱们提的这主人公他17岁啊、 嗯、 正要在高考高二的时候、 哦、很吃劲的时候， 对，很吃劲的时候，他们同班同学在下课期间都跟他说来一把来一把，他要是觉得不玩 没有办法融进同学的圈子里、 哎、真的，现在同学这有的时候真的大家不要觉得不相信，就是当你如果人因为还是个社会属性的动物， 嗯， 如果当你周围人都在谈论这款，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游戏，都在谈论一个话题，而你不去接触的时候， 嗯， 其实你也就是他们眼中的另类， 被排斥了， 其实就是这样， 嗯， 你说比如说咱俩在一个班，小美， 嗯， 咱俩就在这儿聊些自己的这些东西，然后那些人都在聊王者荣耀，咱俩从来不玩， 嗯， 那肯定咱们跟他们关系不会说 很近了， 对，人家有什么事叫着咱、嗯、那人家也会说哎呀我们班那个什么 他们俩也不玩就不用叫他们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真的就其实就是这样、啊、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小学生啊，不是这小学生，就是咱们这个主人公等于也是、 嗯、 没办法，他也是被迫融入这个集体，那你说老师，他说平常老师倡不倡导，也倡导说大家不要玩，但是老师毕竟没办法24小时看着你， 嗯， 家长 全靠大家自律， 家长平常也得上班， 嗯， 而且手机现在孩子基本人手一个、 嗯、 他说这个也是真的， 嗯， 你搁在咱们那会儿有手机都得大学的时候吧、 嗯、 我记得我大学前没弄过手机都、嗯、 对，而且那时候 爸妈找我也找不着， 学校还会严查手机有没有 不让带、 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是怕联系不到我、 嗯、 怕我有那什么、 嗯、 给我买了一个就是有点像哎，就是很只有打电话发短信功能的一个手机， 怕你在学校有什么事情， 对，也怕你有事情，而且也怕你玩游戏，所以她给你买一个功能非常少的手机，但那个时候真的是课间想给妈妈打一电话都要偷偷跑到厕所里面去打， 因为 学校会查， 哎， 嗯， 其实你说那会儿老师查什么呢，我甚至有点 不知道现在的学校就是还会不会限制同学们带手机，但我觉得就是带手机也是个好事，因为我万一有什么急事要跟家里方便， 我得联系 也有作用，但是如果说游戏就是手机上面装了很多游戏的话，可能确实在某一程度上会影响大家，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你说到这儿啊，就是你比如说杭州这所学校，具体咱就不点名了， 嗯， 他是怎么着啊，他是不允许学生带，但是你说学生一手机揣兜里你也不能搜身啊，他得保证学生权益、 嗯、 而且学生千方百计带手机，您就别想查清了反正、 嗯、 但是他采取一个，他就屏蔽了整个学校的这个信号 啊，就是你在学校里面没有信号， 你不是有手机吗， 嗯， 反正你在上课的时候有急事你可以跟老师说呀，老师可以给你家长打电话， 嗯， 你在学校内反正你想上了课玩游戏是没希望，我觉得这招可取， 因为没有网， 对，而且他说一个屏蔽的基站很便宜， 嗯， 基本可以屏蔽三层楼道，这个三层上下三层、 嗯、 就跟其实跟咱们英语考试那一个道理、嗯、他这个东西，他说学校基本买十几个这个放在各个楼道，基本就是屏蔽所有信号， 嗯， 而且学生之间也没法靠这种，比如有些学生他上课发微信聊天， 嗯， 发短信聊天，那没辙了， 这一切都需要有网， 对，你一打开微信号你也只能乖乖学习了，你知道， 对，所以听到这儿是有点绝望的。现在孩子们 其实还好，我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嘛。比如说咱们高二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可能升学的压力本身已经很大了，你有没有太多的心思？ 我记得高二高三那会儿连打扮都顾不上， 对， 什么头发脚就顾不上那会儿。你呢小子？ 那你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你看我身份证就知道了，我在那会儿照的身份证就你知道头发真的 就很艺术青年，是不是？就长发飘飘了， 就长发飘飘，真的长发飘飘，没有功夫剪，只能剪最基本，就两边只要别挡住眼睛。当时不有刘海吗？你知道我那会儿那个审美观念可能还，当时有刘海，只要不遮住眼睛，不扎眼睛就好。然后刘海就是到这个眉毛这块，然后顾不上洗脸，顾不上洗头，每天早上上，这不有铃儿吗？上课铃儿你也有吧？那会儿应该 对，大家都有上课铃。 每天早上早给自习，你就趴在那儿，然后开始写。写到中午吃口饭得暴风式吸食。你们那会儿也是吧？ 就是跑到食堂去 吃。跑到食堂。 但我们跑到食堂主要是因为都想抢食堂的鸡腿，所以我、 啊、你们食堂那么好。 对啊，我们每天会供应鸡腿，所以大家为了它只供应大概两三盘的样子，就是你先到先得。 两三盘？ 对，两三大盘吧。 啊啊啊啊，就两 三大盘，就 两三摞那种。 对，两三摞。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去晚的话就吃不到鸡腿，所以每天就等着下课铃啊，大家都蜂拥的冲向食堂去吃鸡腿。 我好想去你们学校，好热闹啊这个场景。好爽、啊、 怎么样，伙食特别好，是不是？ 伙食特别好、我们那会儿真没什么伙食，就是双茄炒蛋什么这种。 哎，也行，这家常菜嘛。 然后我们大概十分钟八分钟吃饭。老师规定，老师在，我跟你说那会儿老师也特别刚。老师中午不吃饭就盯着我们。 哇， 班主任八分钟，老师在那手表， 老师 还有两分钟，哪些同学慢，就所有同学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时候都争一个吃饭快。我那会儿怎么吃饭你知道，真不怕你笑，就一个盘子装饭菜，就是我们那会儿暴风式吸食，我就拿一个勺子，筷子都不用，你知道，就哗哗哗，哎，都吃完，然后啪啪一声，老师我吃完了，觉得特别荣耀，然后跑回教室，你知道，当然是小跑啊，大跑就容易肚子疼，容易得阑尾炎什么的， 争分夺秒。 对，小跑回到教室，马上干嘛了？我那会儿都佩服自己，打开英语书抄单词那种。 哎，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特别认真学习那段时光，是不是也很怀念呢？ 真的很怀念，而且你没觉得吗？自从那段时光往后，你所用的知识都是那会儿学的知识 啊，就是在高三的时候达到了人生中的知识巅峰， 知识的巅峰，包括你大学开始考什么英语四级，全靠的那点底子， 全靠高中的底子， 你说对不对？ 确实是。 你上大学，其实咱们上大学那课，我也是，反正 上大学就 文字什么， 更多的就是偏向于专业方面了。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接受一些播音主持专业的教育， 是， 但是在基础学科的底， 真是这样。 大家还是在 讲什么象形文字什么的，那真没法听那个。 就是基础学科的教育，可能更多的在高中时期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对， 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是不是？ 对，所以你看，像我们那会儿，其实青葱岁月也算是一种奋斗的时光。 所以 大家现在不要太沉迷在这个网络上， 对、 啊、 还是适度游戏就好， 对，适度游戏一脑、好，上半场还剩一点点时间，先给大家听一首歌吧。咱们这小美咱们一聊就聊了二十多分钟， 那我们上半场送给大家的歌曲是什么呢？ 嗯，那你们听听就知道了、 因为主持人也不知道、是不是、 对对对，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是光年之外。 嗯，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啊！您刚才收听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缓解其实你的一个心情呢？其实我和小美在放歌的时候，我俩就是感觉那段时光真的特别美好， 又回忆了一下之前的峥嵘岁月。 小板，你那会儿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因为起码就是你会有真的好伙伴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起学。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收获的就是友情，就是大家一起，可以说是经过患难的事。 对，那会儿友情特别难忘。我记得还有人帮忙打饭，有同学崴脚了，有同学帮他系一系，这种我特别感人。 对， 那会儿 包括就真的是你说到崴脚，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同学有个女生，她在那个下楼梯的时候没有注意，然后就直接把这个脚腕就骨折了。然后我们班一个男生真的就背她上下楼背了一个月。 后来俩人在一起了， 人家还小呢。 不是后来上大学之后呢，就 那就不知道了。 哎，真是这种，当时那种同学之间很单纯的友谊。我记得是我们那会儿有一同学低血糖，有一个女生低血糖 晕倒了。 不是，她是每天早上就是不吃饭就低血糖，但是她家离特别远。她基本过来就得7:30，我们那会儿是7:25，她每天还晚5分钟。但是老师理解他们家 主要是北京太大了， 对，离得很远，他们家真的，而且你想那会儿早高峰了。那家长就那不能骑自行车吧，住多远，那过来就得3小时了骑自行车。所以就是没办法，然后他那会儿低血糖来到教室就得赶紧读书，但是每天都很晕，就有一次上早操的时候晕倒了嘛。后来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当时那个女生长得真的非常好看，就有点像林黛玉那种冰雪美人。因为那女生身体素质不是特别过硬， 就稍微比较就是柔柔弱弱的一些。 没错，柔柔弱，就肌肤特别雪白，基本没怎么晒过太阳，但是身体也相对柔弱。然后那个男生啊，我跟你说啊，小妹，你都不敢相信，每天他家离学校比较近，每天原来他妈妈是骑车送，后来他自己蹬自行车来上学，每天早上6:45准时到学校，6:50去食堂，大厨出来第一波饭他自己先吃完，大概在6:58-7:00，然后拿上两个鸡蛋和这些东西一直先到教室。这学生不得7:30才来吗？他7:10，基本我每天看我是7点到嘛，他每天7:10就把东西全部搁他课桌里边，因为怕凉了，拿塑料袋包好，基本有个包子啊、鸡蛋啊什么这种。然后他7:15下去给这女生买糖，我们小卖铺有一糖，都买完之后上来放好，放好之后7:20把他的所有书全打开，老师不开始早读记东西吗？他开始两只手开始记笔记，哇，一直记到7:30这个女同学来， 真的好厉害，真的好暖心啊！ 而且最虐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上了大学之后。 不是，最虐心的是当时我们高三，就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是不是这样，就高三大家高考完有一个庆功宴， 就大家会聚个餐。 那会儿没出成绩，就是高考刚高考完那两天嘛，咱们那会儿应该是 就等于大家都出来一起玩一玩。 对，出来6月9号，当然老师嘛，在学校附近吃个饭，然后呢那会儿也是过了，你知道大家一过了这个大战之后就是畅所欲言嘛，那个男生就对这个女生表白了， 然后呢两个人怎么样， 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是没同意。但是可以理解， 心就是心意还是领了，是不是？ 你知道这女生说一什么话吗？其实当时挺感动的。这女生当时我们都已经就是晕晕乎，因为那会儿大家酒量不行，我喝半瓶那个啤酒，我 那是不是你人生中第一次喝酒啊？ 我 成年之后的第一次。 我说老师，我能喝可乐吗？他说徐哥，你能别这样吗？我真特别不爱喝酒。我说这玩意儿也太难喝了。我说我平常看见啊，我舅舅什么，我一箱一箱，我说真佩服他们，我这什么玩意儿，我就喝半瓶我就已经吐过一次了，大家都在桌上就已经不行了。那次吃了烧烤，那女生当时那男生悄悄跟那女生说，然后女生回应他，因为就坐我边上，你知道回应他什么吗？当时我觉得 很感动啊， 很感动。这女生说，我不能因为你高中3年一直给我买早饭，我因为你对我的好感而影响我对你的判断。她说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有第一印象，我不能因为你对我持续的好而去喜欢你，这样对你也是不负责的。万一在我们俩好了之后的几年中，我如果 一直依赖你对我的好， 对，一直依赖于这个，但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一个人，我是对他真正的喜好，那个时候我将会陷入非常的纠结，我到底是抛弃你但是又对不起你对我的好，或者我选择不了新的我跟你，但是又有点自己内心不舒服，就是说你知道吗，他这样说，然后这个男生居然理解了也。 因为确实是 当时我觉得这个女生心理年龄真的好大， 就很成熟， 真的。 就你别看人家表面柔柔弱弱，但是人很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但是其实说的也有点道理，小妹。就所以就是说后来具体怎么样，到大学怎么样，咱们就下面时间再给大家说吧。 好的， 时间有限。 哎，明明我们是一个动漫游戏节目，为什么突然变成了情感节目？ 就讲到初高中这样。 好的，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精彩动漫游戏资讯，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 五五六六九三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里边已经有很多很多咱们喜欢二次元文化的这些同胞们， 嗯， 大家可以进群来跟我们互相聊天， 没错，包括我们的这个B 站上面有我们的官方直播账号，叫做漫游嗨翻天，您只要打开 B 站关注我们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的视频直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回放都会在上面上传。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们要关注一下，尤其是咱们这个 B 站上面的这个漫游嗨翻天， 嗯， 因为我们里边有很多，比如说之前聊到过的话题，你感兴趣的， 对，往期的节目，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视频上传的，因为每期节目都在上面， 嗯， 你可以观看到我们往期制作的所有的视频， 总有一款适合您， 总有一款适合你，甭管了，赶紧上线这个关注啊，嗯， 对。 上半节呢，其实咱们跟大家留了个这个扣，就说这个， 聊聊防沉迷系统， 啊，对对对，聊聊防沉迷啊，还留了个说那个青年那两对怎么样了， 嗯，还记着呢， 对对，记着记着记着，后来怎么着啊，后来上大学的时候，一个考到首师贸，首师大，能说啊，一个考到首师大，一个考到首经贸， 嗯， 两个学校离得不是很远， 嗯， 你知道吗，这俩 那还可以做好朋友吗， 不是然后你知道最诡异的是什么吗， 嗯， 这男生知道这女生每天早上不好，这女生每天早上上课的时候，他从首经贸骑车到首师大，给这女生买早餐， 哇， 等在女生宿舍门口，后来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哎， 啊，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哇，圆满了， 其实这样真的很好，我觉得一个男生对女生这么好， 坚持不懈的努力， 真是非常好， 嗯， 好，咱们在其实刚才只不过是咱们高考时候复习的一个轻松岁月，也是从防沉迷说到的，因为那会儿都未成年， 嗯，是， 那其实你说为什么就是说要这么防沉迷啊，或者说现在啊，就是很多人拿着手机玩游戏， 嗯， 小美你有没有觉得咱们刚开始智能手机的时候，很多人拿手机是查资讯看小说， 嗯，就有一段可能没有，就是游戏产业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更多的上网浏览一些资讯， 哎，对，那会儿感觉你拿手机玩个贪吃蛇俄罗斯方块，嗯， 对， 很先进了感觉， 对，那时候标配嘛，俄罗斯方块， 啊，对对对对对， 手机里面的 啊，看来你也是那个。 哎呀，看来我们又暴露年龄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对，我们那会儿还是可以发彩信的那手机。 哎，对，彩信。但彩信一般我 发彩信吗？ 发不起，一条一块钱吧，当时。 两块，一条 两 块。 两块，哎， 而且发彩信老失败那会儿。 嗯，就是不知道怎么不行就。 对，而且你还得，关键他发彩信是对方手机能不能接受？ 嗯， 接受不了也不行。 就是对双方的硬件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而且那会儿是忆网。 嗯， 那会儿是忆网，对，我记得那会儿忆网已经算很快了，到咱们现在谁要到忆网，嗯，哎哎，小美，我这网怎么又忆了，你我 现在好像感觉忆网就跟断网是差不多的， 忆网就跟那 GPRS 差不多了，就感觉 是， 对，所以随着这个手机的发展啊，它应用，而且还有咱们 越来越丰富 啊，对，越来越丰富，而且手机的内核啊，处理器也越来越高，所以出现了很多的游戏， 丰富多彩的， 对，手游，先从刚开始痴迷一时，其实有一个游戏啊，咱们这资料里可能没提到，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游戏就是连连看， 哦，连连看， 你知道，就各种连连看啊， 对， 咱 不仅在手机里面，而且在电脑上也是很多， 真的， 各种网站都会做各种主题的连连看， 对，就不同 形式，什么海贼王主题连连看，什么水果主题连连看，小动物主题连连看， 反正终归就那么一个连连看规则，就三个连一块，多个连一块，一条线就能删， 嗯，是 吧？然后当时，这个， 你说的那个是对对碰吧？ 不是，我说的就是连连看， 就两个相同的图， 两个相同的，你无论怎么绕，对， 然后就消除了， 对， 嗯， 然后后来就到了消消乐， 嗯。 这个后来就到了消消乐， 对，消消乐 最大一笔就是说让这些公司，为什么后来很多公司都去做手游了，最大一笔当时让他们取得收入就是消消乐， 嗯，就别看这游戏简单， 游戏真的简单， 但是大家都可以上手， 然后随时随地掏出来就玩一局。 你记不记得当时消消乐咱们玩死了老出现一个小广告，你记不记得那个、 他那个算广告， 他们就是靠广告植入、而且还有很多人拿豆买命， 拿豆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攒的那个豆、 就 是、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你死了有时候要复活，但是你得需要豆、那豆你可能只能获得比如说一十二十，但是你都能复活个两三次，如果你要想多复活、 就只能充 值了，你得买豆。然后呢某公司就在这其中发现了商机啊，就具体不说了，不说哪公司了吧。后来就发明一款游戏，就是有点像运动类的酷跑类游戏。我一说到这儿你大概明白了，就是那款啊、就是那款。然后呢他从这里边他就谋求商机了、刚开始做酷跑这款游戏，其实跟咱们现在很火热的这款游戏是一家公司、这你知道吧，都是那个啊、因为开头游戏都有那个噔噔那个、啊都是一款。所以后来就是他当时做这个刚开始是赔本了。因为真的没有什么营收，你也不可能人跑跑你给人蹦一广告那还咋玩啊。后来呢他们就沿用他们这公司一直的传统啊，开始出现这些什么狮子啊坐骑 皮肤啊， 出了一些附加的道具。 哎，那会儿跑酷我记得有些人甚至炫到什么程度，我感觉我跟人玩的是两个游戏， 就是浑身上下都已经武装好了。 我有一天坐地铁啊，我就在那玩、地铁嘛无聊在那跑着、我那个人啊就特简单， 还属于原始状态， 就特简单，没有任何坐骑，我就在那嘟嘟嘟嘟玩一会儿死了。然后我就往右看一个人，因为那人有点开着音效啊，其实不应该在公共场合你别开音效戴耳机、我就往右看那人音效，哇、满天的金币加上光棍，我就感觉那个游戏 各种光效， 就根本不是一款游戏。后来我说哥们儿你开挂了吧，我说这游戏，他说没有啊，他说我买的这个坐骑啊什么的这些、你知道吗， 受教了 受教。当时我说哎，像大佬低头啊、大佬跟我一样都坐地铁，我是感荣幸的那会儿。真的就是真的会有一种羡慕的感觉，如果我有钱我肯定充，而且很贵，当时他那一个坐骑就是600多人民币， 哇， 我宁愿吃好几顿虾不、能吃十顿吧，大概我一个人真的 不要植入广告 啊、不对不起，就是吃那些快餐 好几顿大餐 能吃好几顿，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所以我那会儿就没放，但是确实心里很羡慕，你知道男生都有一种攀比心理，就跟男生交了女朋友， 哎，真的、你说就是男生是不是在游戏当中都会有一种就是竞争感， 绝对有，绝对有，你延伸到现实生活中都有，就是从现实中带进去的啊。你比如说现实生活中，小美咱打个比方啊，退一万步，咱俩是情侣，这时候你跟你 为什么 你跟你跟突然连接，你跟你闺蜜聊天，比如说你闺蜜说，哎呀小美我这个男朋友又买一个比如说几十万的这个车几十万的床这种啊乱七八糟这种东西啊，你说你可能听着没觉得怎么着，但是男生心里听着就有点说哎呀嘚瑟什么，这个吃 就男生心里会有点难受。 你不会有吗？女生一般都不会是吗？ 好像女生还好，但是旁边坐着的男生会觉得有点、 就感觉受到了，你知道吗，就是 受到了暴击， 受到了一万点暴击，太扎心了老铁。 哎，这才是督促大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嘛，对吧，多多努力。 但是你知道这在男生的心里他短时间不太可能实现，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很生气，很生气。有时候男生就要在一个地方、对，男生就要在一个地方找回这种就是你可以说是这种荣耀感、或者说是优越感，或者说是这种 感觉，我觉得是自我认可的感觉， 自我认可，而且让别人也认同。这个时候相对比较便宜能彰显又很多人能认同的就是游戏了啊、其实就是这样。 确实很多人在游戏当中为什么要，就明明你可以不充钱也能玩得很好、为什么还要充值呢？我觉得他是想在游戏里面找到一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的一种地位， 对， 或者一种满足感，一种荣耀感。 没错，你想吧，你说我要天天这么跟小美，天天跟那闺蜜视频，那我内心受到一万点暴击，所以我得沉迷在游戏， 赶紧打开游戏来抚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 对，结果小美发现越跟我相处怎么我这人越不理她了，后来伤心离去啊，最后我又变成单身狗加上游戏，你看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啊。所以哎，说到这儿有点悲伤这个故事，但是还是说大家更好的激励自己啊，当然是我们就是总观一个现象啊，大家干， 但是也不是鼓励说大家玩游戏一定要充值，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经济能力允许范围下、 对， 如果说我觉得我可以支付而且我愿意，那我可以说适当的花一些钱，然后可以让我享受更好的这个游戏体验和服务， 没事， 也不是说 没错 也不是说不可以，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而且不要把这种攀比心理挪到游戏里。 对， 其实有时候我教大家一个最平和的心态啊，很多人都问我说，哎，旭哥你是不是心太大了，说你为什么，你看人家都那样了你还这样啊，我说就是我觉得他那样可能是因为他父母能把钱运用得很好，只可能说他不能把钱运用得很好。我说但是我比他稍微强一点，只不过还是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心态，可能是我不如人家吧，所以我就是、 你在说啥，你想表达啥， 就是很多人他在问对攀比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会有妒忌心理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心理，妒忌就代表你自尊心强，你想比别人强， 就是那种争强好胜， 哎，对，有点争强好胜这种。其实要这样，就是大家比如说争强好胜，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不可能事事如愿，你说我想当班里第一，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多读两天书就能班里第一成绩，我还得付出啊，比如说还有脑力啊，付出更多的辛苦跟人比拼这种。但是这种过程中呢，有些人比如说心态啊，像咱们很多青少年，很多人心态啊，比如说哎呀，有些人比如说成绩啊，比如说不好或者怎么样，在学校不是第一就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一定要摆平心态， 嗯， 一定要摆平心态， 还是要 人生很多条路， 平常心， 对， 嗯， 很多个只是弯路。而且就像我来讲，你说我其实也也不咋地，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快乐就好， 嗯， 你说人活在这儿就是快乐就好， 我觉得只要做到自己的最好，就没有遗憾就好。 对，不要跟人比，所以也就不要在手游中跟人攀比，花更多的钱。 哎， 如果你为了自己说我玩的体验更好，可以花钱。 嗯， 那在这个花钱中，手游到底赚了多少钱呢？这个手游啊，在财报今年，咱就说2017年 是哪个哪款手游？刚刚我们说的跑酷手游吗？ 跑酷那就是疯了。 嗯， 哎，我说那个部落冲突你知道吧？ 哦，部落冲突好像前一段， 就是，防御的那个， 前一段也很火的。 它不是有一个数据，每秒赚多少美金？ 啊，真的吗？是官方出来的数据？ 官方。 哇， 你知道吗？它是以秒算的。 嗯。 而且那款游戏砸钱，我真的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就是那款游戏，你可以不花钱建造部落，没有任何的这个皮肤什么东西， 嗯， 他你掠夺人就拿钱，拿钱回来建造自己的城市。 一种就是节省时间，是不是？如果我不花钱的话，我可能一个月我才能建造成， 啊， 但是我如果花了钱，我可能几分钟。 一是节省时间， 嗯， 二是拿钱买掠夺人的资源。 哦， 比如说我掠夺一个人获得40万金币， 嗯， 我可以直接拿钱，比如说买60万， 啊， 哦，拿钱买600万、6000万， 嗯， 这样我就比你多， 嗯， 是吧？而且还能防止被打，我就一口气全用出去，慢慢造。基本是这样。其实我说实话，我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我的部落这么厉害，不被人打我就能获得荣誉感呢？而且那个游戏根本没有办法社交， 嗯， 因为它没有微信登啊什么这样，我只能是随机搜索， 就是愿意沉迷在自己的这种小世界里，然后寻求一种比较自己自足的感觉。 反正那个游戏呢创了新高，跑酷这游戏呢虽然没创新高，但是跑酷这个是救活了自己， 啊， 然后就有钱投入到现在的一款最风靡的一款游戏， 嗯，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农药， 嗯，王者荣耀， 农药，农药在一季度呢基本是赚了129亿吧， 哇， 嗯，129亿， 很可观的一个数字， 同比去年增长57%，超过了它广告收入达到50%， 嗯， 哎，我都不知道王者荣耀广告是在哪儿呢，我真没见过， 嗯，好像也是还是有的， 是吧？ 嗯， 然后呢说在这个整个它公司的一个网络应用里呢，就是说原来咱们都说玩，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更替，原来咱们都玩 PC 的游戏， 嗯， 基本是 PC 游戏是营收 是为主 最多的， 嗯， 对吧？然后增长较快，在去年啊是快到达 PC 的游戏端服务，但是没有超过， 嗯， 但是去年手游增长只有24%， 嗯， 就是手游在一年增长了24%，收入仅为141亿， 哦， 一年呀， 嗯， 手游其实才141亿， 嗯， 两者差距多少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差距12亿， 差了12亿， 已经非常小了， 嗯， 就是已经非常小了，就是 PC 端的手游居然能达到这样， 嗯， 然后如果按照去年第二季度和目前增长来算呢，手游的收入在下个季度就会超过 PC， 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游可能会超越 PC 端， 对， 反超过来了。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客观去看，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从 PC 端，其实这个收入跟大家玩的人多人少很有关系， 嗯， 有多少人现在还会去回家开电脑，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尤其是可能我们参加工作以后也会更发现，就是在家的时间会很少，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对， 在外面的话那我们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带上一些包括手机啊平板电脑， 嗯， 这种设备， 嗯， 那我们可能在娱乐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去在移动端使用这些应用软件， 没错， 嗯， 而且你说刚才咱们说的活跃人数啊，这会儿给大家一个数据，要不然大家觉得咱们这个云里雾里的啊， 嗯， 就说手游农药用户数据每日的活跃用户达到多少呢？达到官方说5000万， 每天都会 每日活跃用户，而且不是说就注册的用户，就活跃 5000万上线，嗯， 每日活跃用户至少在5000万以上。 嗯 ，PC 的最火的那两款啊，就具体不点名了， 嗯， 加起来也才就这个数。 就是 PC 端最受欢迎的两款游戏加起来，才相当于这款手游的， 嗯。啊，不是五千万人每日活跃， 嗯， 而且它的一个用户增长达到多少？97%， 哇， 他千万恐怖， 也就是人传人很有效果。哎，你有没有记得当时自己怎么被就是拉进这个游戏的呢？哎，就是怎么被安利上这个游戏的呢？ 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代表了就是很忠实 PC 端游戏的一个，其实王者农药这款游戏它做的一个创新是什么？做到是原来让不玩电脑游戏的人玩上了这款手游。 嗯，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原来我游戏都不接触，但是我玩这个， 不太喜欢玩游戏，大家都 其实都很破人眼界。但是我作为一个资深，你说主机玩到 PC 后来刚出这款游戏，我特别抵触。 嗯， 我觉得这简直山寨，因为就那几个键操作不方便。 嗯，觉得没有体现出就是电脑端上那种精巧的操作。 我就说得体验我技术，然后我就执迷在电脑。 嗯， 然后很多，然后我身边朋友一点点全部沦陷。 嗯， 就是所有朋友在拉我， 然后终于 你过来开一把， 你也觉得不玩不行， 出去唱个歌等位的时候都，哎，秀秀过来开一把。哎呦，我就是说后来实在，然后玩了一把也很抵触。 嗯， 我这个人基本算是最固守的了。然后我那会儿还在玩尼尔的机械纪元，你知道吗？ 还在沉迷小姐姐呢。 但是我沉迷小姐姐沉迷一个一小时，就有很多人，哎，秀儿在干嘛呢？开一把，开一把。 嗯， 哎呦，后来实在是受不住诱惑就开。后来一开啊，我发现这个其实手游 好像还好， 哎，好像还好。 嗯， 就是画面肯定不如这个主机或者 PC 精良， 因为毕竟屏幕在那儿， 操作也不是很复杂，也很简单，就是很无脑， 很上手。 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一个用户社交，用户很好达到彼此联系的一个建议， 嗯， 很容易啊。你说我要跟你连一下尼尔，我老天，难了去了，咱俩还得约点约时间弄网。 这也就是说咱们大部分的移动端，比如说手机端的游戏，它都会很好的做出来这种 社交 互动的感 觉。太方便了， 就很多游戏都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有一个大的啊，六年前吧，在一次发布会上，当时没有人理解他这句话。当时他说啊，未来几年我们将着重注重手游，因为手游将超越一切游戏，它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体验。是什么意思呢？手游就是社交的最终端形态。 嗯， 那会儿你记得吗？六年前很多人开始才研究社交软件。 嗯， 他们就觉得大家可能通过社交软件上聊聊天什么的。 嗯， 但是那会儿这个大佬就觉得说，社交软件也是一个，到最终刚开始可能大家新鲜，但是到最后大家只能疲惫，因为光聊天没意思。 嗯， 聊天我不如在网上约一个地方见面，咱们吃饭大家一块聊天，过瘾， 就不如大家一起去干一件事情， 哎，一块去干一件事儿， 拉近大家的距离。 其实他很聪明，就比如说咱们同学聚会， 嗯， 那也不能说咱傻坐着跟电台门口聊天吧， 嗯， 你也得吃饭逛街看点，无论怎么着你得选择一件事儿，就承载着你这项聚会，你得有个形式着在这上面，嗯，他当时就预测到了这个事情。 嗯，所以还是很好的预见到 这个大佬。我跟你说这个真是还是做领导的就是啊，这个高瞻远瞩，所以后来他就着重发展这个，所以他就把之前跑酷的这个公司啊给收购了。 啊， 收购之后呢，就让他专门研究这个， 现在 研发了这个， 嗯， 啊，研发了其实也是他自己收购的一款游戏， 嗯， 所以现在获得大火。 嗯， 所以说这个其实，财政的收入啊，包括这个手游的用户增长，其实逐渐超越 PC 和主机，我觉得是相当可以理解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将来从手机上观看动漫包括观看番的人，如果手机流量包了或者说网络再发展，也会超越 PC 端。 哎，现在其实很多这个网站开始出这样一种服务， 嗯， 就如果说你可以买这个网站指定的电话卡的话，那么你在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你是免流量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视频网站，如果我买了这个网站的电话卡，那么我在登录这个网站看一切视频就是零流量。 哦，这么厉害，啊， 如果你是这个网站的粉丝的话，那你不妨来选购一种这样的卡，可能在经费上会为你省下很多的钱，而且你还可以享受到这个网站很好的服务。就越来越多的网站开始推出这种服务了。 哦， 嗯， 哎，那你说的这个挺好的。 嗯，对， 你说的这个挺好的。那我觉得因为5G 不是也已经就是说 可能以后也会， 也会有 走进寻常百姓家， 对，寻常百姓家，嗯，而且 5G 不是说到时候流量就会超便宜。 嗯，对，可能资费上来说， 对对对， 我相信会向着越来越惠民的这个方向发展。 会、嗯，反正我俩期望嘛。而且你说如果这要是一旦放开了， 嗯， 那大家基本在回家也不连 WiFi 了吧，就开始地点上看嘛。 嗯，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随时随地能看到自己想看的这些视频内容。 哎，我觉得那咱们将来做这个可视化视频没准更火了， 哎， 咱俩 我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啊，到时候一定要大家多多关注我和小美的这个， 没错， 慢，哎呀， 漫 游 嗨 翻 天。 嗯，说到这儿有一丝丝悲凉啊，不说什么原因了， 为什么你总悲凉呢？ 为什么总是悲凉？ 嗯， 听一首歌吧，这个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啊，等歌曲回来我们再做一个节目的盘点。那我们这期节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嗯，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曲哥。 我是左小梅。 其实听完这首稳稳的幸福，就是希望大家稳稳的幸福。其实你说手机其实越来越后边，我记得有一个观点是说，如果流量还有这个信号越来越强之后，其实对于大家阅读的文字，你有想过你一天接收多少讯息吗？ 我觉得肯定挺多的，虽然更多的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但总量加起来我觉得不会少。 就是目前来讲啊，基本你一天阅读10万字的信息。 哇，真的吗？ 它有一个就是今日头条的一个文章，说的是你都不可想象，你每天其实阅读了大概10万字的那种文章。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只是在微博、微信上， 公众号乱七八糟一翻， 可能随便一翻，但是其实。被动来说我们接收的信息还是很多的，对吗？ 那天我不相信，我就去翻了一个公众号，就我原来老翻的，比如说每天我订立一个，比如有一个周刊，它有一个观点，每天都会发一个观点对于社会现象，我就看那个，因为咱们看都很快，大家不会一个字一个字看，这就是翻的很快，浏览性看。我看完那个大概也就六分钟，这都算很认真的在看了。然后我就全选了一下，结果那篇文章有3万多字，光那一篇 自己是不是都不敢想象，居然看完3万字的东西。 而且你想想，你朋友圈平常刷乱七八糟这些也不少字儿呢，全加起来 就每天很多好友发各种状态、 一个人140多字的微博，你翻10条，10条基本就划一下，这就1000多，划100条就10000多，这加起来就10万多字。你每天 就不知道我们接收这么多信息量，我们到底能记住多少呢？ 那不是后来有个统计吗？你接受这么多，到后来用的还是你读书那点事， 还是我们高中的巅峰时期。那 但是多读一些总是没有坏处的，多阅读总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反正多读东西呗，这肯定是没错的。 多接受一些新鲜的资讯。 然后你比如说咱们其实今天主要聊的就是一个从防沉迷啊到这手游的增长，其实也不是说手游是啊什么各种，就是说咱们不加各种主观性的观点吧，反正就是觉得说大家要充分利用手机的这种便利性，你无论是从大家的联系啊，包括沟通事情，原来只能打电话，现在你可以微信啊沟通很多事情， 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 啊、对各种各样社交软件，你可以完成你之前没完成的很多事情。我觉得要把网络的这种速度和快捷发射体现在一个能更节约你效时间效率成本的情况下， 提高效率， 对， 节约时间。 科技本来发展就是为了服务人类， 没错。 你不要被科技所捆绑。它，你说手机再发展到现在，比如说能这么高能，它只是为了能让你更快的工作。比如说我原来要花8个小时写这东西，现在发展完之后，我只用花6小时就可以，而且原来我需要跑2个地方才能完成这件事情，但是现在 动动手指， 对，动动手指啊 ，PPT 给人一发，人就知道一览无余，我不用到现场再给人放。放个 PPT， 咱俩聊天，包括现在很多视频会议，是吧？虽然咱们可能很少开吧，但是这也很方便， 对， 真的很方便，所以节省了很多事情。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把这些东西发展到一些更能节约， 好好利用，但是不要沉迷。 没错，你包括还有小美说的，你每天看看东西啊，多看看一些， 多阅读， 对，有意义的公号，因为有些公号还是不错的，不要老看那些什么啊，再不读这个测试你就晚了，什么 不转不是中国人。 什么10个男女朋友分手的内幕啊？他居然是这样的人。 这个就是要求大家自己去辨别网上那些鱼龙混杂的信息。 对，反正我在小美在这里也是祝大家吧啊，平常在网络上能获得更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没错， 也是工作上能节约更多的时间。那这期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晚上8点到9点吧，我们会有1个小时的日播。而且接下来的节目就是 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喽，拜拜。 明天见，拜拜。